南转北风一二级，最低气温零下三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明天白天多云转晴，北转南风二三级，最高气温12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5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，明天早晨风不大，晨练气象指数为2，比较适宜户外晨练。明天白天穿衣气象指数是2，适宜穿棉衣类服装。明天的光照较好，风不大，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，适宜在户外晒太阳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。演艺群英会，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，人气明星揪心畅谈，文化现象深度观察，娱乐观点犀利交锋。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，全媒体模式打造，多平台互动直播，一零过招，群英荟萃，演绎群英会。 提到西游题材，大家就会想到86版的《西游记》，以及1995年由周星驰推出的《大话西游》。经典在前，取经路上的段子早已不新鲜。而在经书归位之后，唐僧、悟空、八戒、沙和尚，他们都在哪里？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？白骨精、蜘蛛精、牛魔王、群魔后世如何？玉帝、如来、观音是否仍过着无聊的修仙生活？为此，天生爱搞事情的开心麻花团队首次携手著名音乐人庾澄庆大开脑洞，为观众奉上了首部后西游题材的音乐喜剧《嘻哈游记》。今天演艺群会带你脑洞大开，一起去了解音乐喜剧《嘻哈游记》。 好喜欢，到煮饭后稀饭，早晚就十天堂。 欢迎收听演艺群会，大家好，我是一丹，今天为您推荐一部开心麻花出品的音乐喜剧，也是首部后西游题材的音乐喜剧，叫做《嘻哈游记》。我们首先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几位来宾呢。第一位呢是这部剧的导演，也是悟空的扮演者吴江老师，欢迎吴老师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开心麻花的演员吴江，也是《嘻哈游记》的导演。 另外一位呢是这部剧的执行导演，也是剧本改编海豹老师，欢迎海豹老师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开心麻花演员海豹，一丹姐好。 还有就是唐僧的扮演者吴英哲老师，欢迎吴老师。 大家好，我是开心麻花演员吴英哲。 咱们先说说形象吧。一说到西游记，大家就会觉得师徒四人应该说是非常鲜明的，但是今天其实来到了其中一位，饰演唐僧的吴老师。其实一般大家说到开心麻花想到的演员的形象都是比较的戏谑，或者是特别讨喜的，或者是长相上会有一些看上去想笑的那种感觉啊。但其实看到英哲老师的长相还是蛮正派的， 看见就不想笑， 就是比较的一看就是唐僧的那个感觉，慈眉善目呀，包括说话就是那个温吞吞的感觉啊。想问问导演啊，怎么选到唐僧老师的？ 因为英哲哥也是开心麻花的老演员，是功勋演员，然后跟了就是在开心麻花演了很多年的话剧，我们大家也互相比较熟，然后正好因为这次我也是第一次当导演，原来也是一直在麻花演话剧，然后就想叫他们都来帮帮我。因为在麻花工作的方式都是大家伙一块聊本，一块排练，一块聊包袱，所以像应哲哥这种是比较有经验，希望来让他就能过来帮我量身打造。因为他平时演戏的风格我们也都了解，而且之前我去看了一场他演的一场戏，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去看和之前我们在一块演的时候，那已经完全不一样，就感觉真的升华了整个人物， 质的改变， 真的升华了。 我们再问问英哲老师啊，当时演这个角色的时候，对你来说是有一定挑战的吗？ 是有挑战的， 但我觉得原型跟你很像啊，应该没什么挑战吧？ 我从来没演过类似于这种温吞性格的人。 那你平常生活当中什么性格？ 东北人性格呗。 哦， 东北人 说话也快人快语。 对对对对， 比较火爆型的。 比较直接。 哦， 原来都演的是黑老大那种。 乌龙山里都演老大。 对 对对， 这次唐僧是一个很大的转变，而且转变的非常非常的厉害。 咱们说到了唐僧，再来说说悟空的扮演者吴江老师啊。刚刚吴老师说了第一次来做导演，然后呢，怎么想到要导这样的一部戏呢？ 嗯，因为之前跟张总，就是开心麻花的老板， 嗯， 聊到过一次，说因为我原来是学音乐的，学大提琴的，然后就跟他说，我说我挺喜欢音乐剧的，因为在麻花现在在演的有一部音乐剧《爷们儿》， 爷们儿挺火的。 对， 很多人说这部戏可能是继《爷们儿》之后又一个神作哈，会被大家最追捧的一部音乐喜剧。 哎呀，谢谢，希望啊，但愿，但愿。然后就聊到了说音乐剧，然后他好像就记得这个事儿了。完了，正好，可能在一年前就在跟哈林老师一块儿聊这个事儿，因为这是哈林老师出道30年啊。他想给自己做一个有关于音乐剧、音乐舞台剧的这方面的一个想法，然后就做了。然后后来张总就找我聊到说，哎，你有没有兴趣？我就想跟他说，我想做一个流行音乐剧，正好这个也是。然后我说呀，可以啊。然后就 一拍即合哈。于正信老师是出道30年以来唯一一次，也是第一次来做这个自己的音乐剧啊。应该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哈，相互合作。再说说呗，这个悟空的角色，悟空给人大家感觉应该挺瘦的啊，因为猴嘛都是瘦的感觉。 你想说什么？ 角色是有反差的 啊， 说你壮。 对，反正沙宝亮老师也不瘦，反正。 啊，你们这里边有几个悟空？ 有，现在是两个。 哦，就是您跟沙宝亮老师。 对。 哦，两个角色。包括这里边好多的人物都是两个角色 啊，不就是 AB 组 啊 ？AB 组哦，咱们就来说说这个后西游题材。刚刚大家也有点懵哈，说哎，怎么是一个后西游题材啊？不是西游题材？ 后西游题材就是其实我们讲述的，大家所认知常看到的《西游记》电视剧啊，包括最经典的那版，还有现在的电影啊，就是讲的是他们在取经的某一个段落。可能是三打白骨精，可能是女儿国，咱们这个讲的就是借用了他们的一个属于同人小说的一个性质。我们讲的是取经之后1000年以后，可能就是当代这几个人在干什么。 就是说取完经回来了啊，他们都去哪儿了？ 对， 都在做什么？ 就是、 所以是后西游题材，那就是相当于是后西游记。 西游记后， 西游记以后，这个也挺特别的。确实，我觉得很多小伙伴们也在考虑啊，这个西游记他们取回经来就完成任务了，完成任务之后干嘛去啊？ 对， 就是续集，相当于我们续写了一下。但这部剧它的这个剧本原来是台湾的一个剧本是吧？ 对。 这个请我们的执行导演包括剧本改编海邦老师介绍一下，这个剧本是怎么发现的，然后把它给改编过来的。 啊，之前刚才那个江哥也说了，是就是哈雷老师他们一直在做这个东西，然后包括音乐还有剧本，他们在台湾就是一直在筹备这个事情，然后阴错阳差的有这次合作的机会，所以就双方一起来共同完成这个。但是他台湾的这个剧本吧，就是原本也很不错，但是他毕竟是那个地方的文化更浓重一些，就像南北方的喜剧它都是有差异的，所以说我们拿过来之后，就是在它这个核的不变的基础上，然后进行了一个挺大的一个改动，然后包括它的语言，还有接我们这边的地气儿，然后所有的包袱，因为可能那边人觉得幽默的地方我们可能就是get 不到那个点。 对，就像我们现在听外国的那个脱口秀，听不出他的笑话来。 对对对 对, 对，他们可能更多的是就因地制宜嘛，所以我们就把它就是从头的，就是再加工翻新了一遍，就是这样。 所以我们跟台湾的原剧本有哪些特别大的调整啊？ 基本上都调整了， 那相当于就是一个新本子，只是借用了他的一个 title 而已。 对，然后他的中心。 核心 还是保留的， 对， 核心还是保留的。 那大家也挺好奇，到底他们做了什么？就是这几个师徒，从西天取完经回来，到底他们是在做什么事儿呢？能给我们透露一下吗？ 简单透露一点， 卖个小关子。 对，有的呢就开启了酒吧，像什么八戒呀、啊，就开启自己的酒吧。以前就是胖胖的，什么女施主见着都烦，但一千年之后呢，就兴回来这一款了，就可能更多女孩喜欢他那种肉肉的啊，就是挺好。对，然后这就是一个转变。然后呢，唐老师呢，英哲哥哥呢，就可能是。啊，他那个性格就是更委婉一点，婉转一点，跟 温柔一些。 对，跟上面的领导们啊玩的都比较好。然后呢，还有在这个故事里面，就是谈起恋爱的，就是有这么一段爱情故事。 爱情是谁？ 爱情是 悟空吧？ 就剩俩人了。 我一猜就是悟空。 悟空 不省心 啊！悟空还有那个沙小妹儿， 沙僧的妹妹。 对 对 对 对对， 跟悟空谈起了恋爱。 对，因为这个也是讲述的是一个取完经以后，玉帝给他们了一个游乐园，让他们在里头衣食无忧，好吃好喝、 哦、 就是你只要在里头待着当你的大明星，别跟我大闹天宫就行。完了就在里头过了安逸的生活，过了一千年。然后孙悟空还是一个斗战胜佛的一个气质，所以他觉得这一千年过得很无聊。一千多年前他可能天天降妖除魔，但一千多年以后我天天就坐这儿像导游一样给来往的游客介绍啊，这是我们这里的取经的时候的一个过程， 就变成了一个取经团的一个团长了， 非常的无聊，他就觉得特别的寂寞。然后还有一块就是魔二代，这个剧里的特色就告诉大家，可能是牛魔王的孩子，白骨精的女儿，就是这帮人 对魔二代， 对，形成了一个魔二代、 哦、 他们对于当年的孙悟空是崇拜的，是觉得敬畏的。然后但是他们呢都是想去超越孙悟空的，所以在这里头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啊，冲突啊，讲述的就是这么的一个过程。 说到了悟空这个角色，和我们的原作当中有哪些颠覆呢？因为大家感觉到的悟空，就也觉得他好像不应该跟谈恋爱这件事儿扯上关系啊。 对， 这个在吴京老师扮演的这个悟空当中，他有什么样的颠覆呢？ 大家所熟知的孙悟空都是一言不合就抡棒子的那种， 对，特别活跃， 对，斗战胜佛的气质。在这里头呢，他就是一千年。他随着这一千年，他也有一个被 长胖了是吗？ 会有所圆滑，就是颓废了， 更像个人了。 对，他没有那种一惊一乍似的那种东西了。所以在这个里头，他也有他的无奈，他也有他的颓废，就是可能看起来要比大众所熟知的孙悟空要懒，要颓废一些。但是到最后，依旧还是一个。斗战胜佛， 这里面有打戏吗？ 咱们这里面就是《西海游记》这个最大的一个特点，就是把所有的打斗啊，所有的这种冲突都以音乐的方式来解决， 和舞蹈、 哦、 音乐和舞蹈的方式来解决。 这个音乐还是很特别的。怎么形容这个特别？我们先来听一段啊，这一段是哈林老师最新专辑《西海游记奇幻音乐之旅》当中的一个片段，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。 一直朝着远方找寻，其实就在你身旁，所有的疑问困惑隐藏，其实只有一个解答，让我一次爱个够。除非是你的温柔，不做别的追求。白天做，不要太早离开我。 世界已经太寂寞，我不要这样过。 好，刚刚我们其实听到的是哈林老师创作的这个《嘻哈游记》当中的一段音乐，大家能感受到哈，这个音乐还是非常的新潮，而且很有活力。你看，在说的时候，我们的这个剧本改编，海宝老师就一直在各种各样的摇晃，我就知道 很洗脑， 对，很洗脑是吧？ 对， 这个总共有多少首曲子呀？整个下来两个多小时的吧？ 两个小时， 大概有多少首曲子？ 就是现在哈林老师推出的这盘专辑里头所有的歌曲， 对，所有的歌曲全在里面。 哦，那大概有20首吗？ 差不多， 而且这个曲风还是挺特别的。 对，他的曲风很多样啊，他这盘专辑也很多样。他这盘专辑也是为了专门为了《嘻哈游记》所写。 嗯， 据说他在宾馆里憋了好久，家都不回，就在宾馆里写。 嗯， 然后有很多元素啊，流行音乐、阿卡佩拉、摇滚、重金属。 嗯， 很多很多 情歌， 对，情歌。 而且我听说哈，就是曾经吴声秀老师在微博里还喊话说，俺老哈绝不玩旧段子，嘻哈游记的故事和音乐连我自己都吓一跳啊。 嗯， 音乐顽童， 对，确实吓一跳， 这是打了个扣。 对，我觉得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去到现场应该去打扣一下啊。我们再来问问剧中扮演唐僧的应哲老师，刚刚说到了，其实这个角色对你来说是蛮有挑战的。 对， 可能跟你之前塑造的很多角色，包括跟你的性格有一定的差别啊。 嗯， 那你怎么去饰演他？怎么去做前期的准备工作？ 想演这个唐僧吧，要把所有的以前都经典的唐僧的那个都在脑子过了一遍，然后找不同的那种唐僧的感觉。 嗯，其实我觉得大家会对各种版本的唐僧都有一个非常深入的印象了。 对， 你如果再去饰演，就大家总会带着以前的那个印象。 对对对，是有很大的挑战。而且我说一个小外插花、小花絮啊，应哲哥当时接到唐僧这个角色，然后我们在刚开始排练和创作阶段，就是从头开始聊这个人物的时候，就是慢慢的架构起来这个人物是什么样子。然后他为了贴近这个角色，以前是一头秀发，然后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，他说我出去一趟。然后回来就剃了， 哇！ 就对，他说就是为了能够，就是 更贴近人物 和角色，对，能够找，毕竟是他，他你说头发卷卷的染头发或什么，就他可能是更为了、 哦、你以前是那个样子呀， 找我的感觉， 哦，真的特别潮、啊， 舍得呀，真舍得， 就是想觉得这个戏特别好，然后就角色也特别好，大家把这个更多的包袱都放在那个唐僧身上，我想把他演得更好一点。 唐僧是这部戏的主角是吗？就是属于第一主角， 他应该是包袱的担当。 哦，包袱的担当。 对对对 对 对， 他们包袱比较多。 因为来麻花看戏的大部分观众都是奔着包袱来的。 嗯 啊，所以 所以我就 包袱好，所以包袱好才是真的好。 嗯，那说到这个包袱，其实我老觉得喜剧是挺难演的。其实对于唐僧来说，又要做一个担当主持人的角色一样，这个穿针眼线，还要把这个包袱抖起来，是吧？还要懂得承上启下。 对， 这个还是挺难的。嗯，怎么去拿捏这个中间的分寸呀、尺度啊，把这个角色饰演好？ 所以排练的时候，大家帮了很多嘛。排练的时候。往这儿多一点就像这个，往这儿少一点吧，就不是唐僧那个味道。 嗯 啊，所以找那柔软的感觉，最后还 柔软的感觉。 对，最后还是导演的一个建议说，不行就练瑜伽吧，瑜伽这还比较符合唐僧这个角色吧。 就慢慢吞吞的。 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就慢慢的来。 你真的去练瑜伽了？ 没有，就是在因为都学过形体嘛，然后就看，主要是意境。意境大于实际， 这个角色真的是 串儿。你排练的时候，你每天 拿个手串儿， 对，盘串儿、 哦， 头发也剃了， 四两拨千斤这角色。 所以你看，今天我看到这个唐僧手上还戴了一个串儿， 一种寄托， 对，一种寄托啊。演出的时候如果不带着他的话，我就觉得别扭。 咱们这一次所有的这个角色，我听说哈，好像是之前演过一轮了，是吧？ 对， 演过一轮，好像反响特别好，说这里边配角塑造的特别成功，很多非常抢戏的、很可爱的角色。 嗯， 这里边涉及到哪些角色呀？舞蹈 基本上两波，就是有一波喜欢的就是唐僧师徒这几人啊，猪八戒啊、唐僧啊、沙妹啊，就是这一波人是大家喜欢。另外一波人就喜欢摩尔代这波人啊，他里头也有什么金角大王、银角大王的孩子，就小金角、小银角，就是这些 小的角色，他们也是让我们在创作的过程里，就是在聊，就是每个人物都得有性格，这个性格是必须得让观众看完之后就记住，说啊，你就是小金角，你就是小银角，就跟海豹老师一样，就是现在出去介绍的是啊，你看没看过铁拳啊？这是铁拳里的解说员啊！ 拉倒，哥， 就是我觉得麻花的舞台剧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人物性格、人物特点，能让观众 每个人物都特别鲜明。 刚刚说到是颠覆嘛，是不是？挺想再聊聊颠覆这个话题的。刚刚说到了悟空，其实是一种颠覆。那沙僧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颠覆？ 沙僧最大的颠覆就是他是女的， 他的性别， 就是告诉大家说，是因为他哥哥因为 扁平足 得了一场重病，不能出征，所以他就替兄出征，在这一道上陪着他们师徒几人一路取经回来。到回来之后，取完经的那天到了大雷音寺，然后佛祖告诉他你可以恢复女儿身，然后大家才知道哦，原来她是个女的，最大的颠覆。 然后呢，这个时候悟空就对他产生了感觉。 哦，不是，少妹一直都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喜欢孙悟空。 哦， 孙悟空依旧是一个石猴，他不懂得什么是喜欢一个人，不懂得什么是爱情。是少妹一点一点一点感化了孙悟空。 之前六小龄童老师演的那个角色是非常活泼的，各种各样的耍棍呀，什么各种各样的动作啊。那这次吴老师您演的这个会有这些动作吗？ 也会有，但是和他可能不是一个量级的。 对 对，现代吧，因为我们穿的衣服都跟现在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差别。 哦， 一千年以后就是现在，包括这回的服装啊、道具、舞美都是特别有设计的，所以舞台上看起来的饱和度比较高。 哦，那颜色比较绚烂。 对对对对。 那悟空是什么颜色呀？ 悟空是金色。 哦， 金色，然后还有红色。 比较亮的颜色， 就 代表冲击力嘛。唐僧呢？ 白色。 白色呀？ 对， 哇，那得多帅呀！ 不是那种紧身的白，是那种，还真是衣服的时候，还真是想过之前说那个穿个紧身的那种衣服，但是觉得太腻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最后选择了那种 宽松版， 宽松版的瑜伽服，跟唐僧的性格也挺 哦，瑜伽服， 对对对对， 哦，比较飘逸的， 对，飘逸的 白啊， 对对对。 八戒穿成什么样呢？ 八戒就是一个特别松松垮垮、肥肥大大背带裤，因为八戒 可爱风， 还对，还是一个比较胖的，一个性格，然后开了一个酒吧，还是一天嘻嘻哈哈，然后一个背带裤，可爱风。 之前看到了一个海报，上面有两个演员，一个是沙小妹，还有一个演员是胖胖的，有点像贾玲的感觉的那样一个演员，很有喜感。 对 对, 对， 他演什么角色？ 他演的是魔二代那边的角色，白骨精的女儿啊， 叫 白骨精。 对，我当时觉得特别的有冲击力，因为白骨精本来应该是特别瘦。 对。 对， 我们当时设计就是为了要这反差。对，所以他自己在台上说他是排骨精的时候，然后底下观众就会觉得很有意思。 对，他是专业的音乐剧演员，能唱能跳， 唱跳俱佳。 虽然很对，虽然很胖，而且他唱歌非常有冲击力。 对， 而且他是朝鲜族，所以他唱歌有一种朝鲜族的那种味道。 对，观众好多观众还特别喜欢他。 刚刚说到我们是唱跳俱佳，我觉得对于喜剧演员去抖包袱这个已经很难了，你还要去又唱又跳，对你们来说是挑战吗？之前演过音乐剧吗？问问唐僧的扮演者吴老师。 我第一次演那个音乐剧，然后我就跟吴江来找我的时候说哥得唱歌，我说我这怎么唱啊？ 其实他唱得很好。 对 啊， 那现场呗，来两句。 整个世界都在等我出教材， 特别符合那个人物。蹦 蹦蹦，没有，没有。 对，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？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。平顶要吃金狗的酒，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美朝粘瓷宝，粘贴瓷砖有保障。 美朝 Meco 对话珍惜400年，再问生存与毁灭。3月20-10日，北京喜剧院，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话剧《哈姆雷特》，著名导演陈新一倾心打造，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实力呈现。订票6655-0000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，演艺群英会。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，人气明星揪心畅谈，文化现象深度观察，娱乐观点犀利交锋。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，全媒体模式打造，多平台互动直播，艺龄过招，群英荟萃，演绎群英会。 提到西游题材，大家就会想到86版的《西游记》，以及1995年由周星驰推出的《大话西游》。经典在前，取经路上的段子早已不新鲜。而在经书归位之后，唐僧、悟空、八戒、沙和尚，他们都在哪里？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？白骨精、蜘蛛精、牛魔王、群魔后世如何？玉帝、如来、观音是否仍过着无聊的修仙生活？为此，天生爱搞事情的开心麻花团队首次携手著名音乐人庾澄庆大开脑洞，为观众奉上了首部后西游题材的音乐喜剧《嘻哈游记》。今天演艺群会带你脑洞大开，一起去了解音乐喜剧《嘻哈游记》。 好喜欢，到煮饭后稀饭，早晚就十天堂。 欢迎收听演艺群会，大家好，我是一丹，今天为您推荐一部开心麻花出品的音乐喜剧，也是首部后西游题材的音乐喜剧，叫做《嘻哈游记》。我们首先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几位来宾呢。第一位呢是这部剧的导演，也是悟空的扮演者吴江老师，欢迎吴老师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开心麻花的演员吴江，也是《嘻哈游记》的导演。 另外一位呢是这部剧的执行导演，也是剧本改编海豹老师，欢迎海豹老师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开心麻花演员海豹，一丹姐好。 还有就是唐僧的扮演者吴英哲老师，欢迎吴老师。 大家好，我是开心麻花演员吴英哲。 这一次的阵容真的要介绍一下，除了台湾知名音乐人庾澄庆是任音乐总监哈、创意总监之外，华语唱将沙宝亮是担当了悟空的角色。 对， 就除了吴江老师之外，还有一个悟空就是沙宝亮老师。还有就是90后新势力歌手吴莫愁，他饰演的是沙小妹啊。包括开心麻花全能功勋艺人就是吴江老师担任导演。然后呢还有就是爷们当中这个帅萌的小主刘思维，他任摩尔大里的火孩儿啊，就是那种唱跳俱佳的感觉。 对， 所以被认为是20位唱跳俱佳顶配鲜肉。你们之前跟这个哈林老师包括跟宝亮老师合作啊，有怎样的感受啊？导演说说呗。跟明星合作会觉得有压力吗？ 起初没有见到他们的时候确实会有，和我们演戏的方式不一样。 没错 啊，我们演戏可能是一个比较特例的一个团体啊，就是可能就是别人确实有点接受不了。你说第一天吴莫愁来的时候，吴莫愁可能有点懵了啊，就是我们就坐那儿聊天儿，就坐那儿砍大山，什么也不干，就坐那儿砍，就聊。 旁边人都急疯了，说怎么还不聊剧本？ 吴莫愁看本也，因为第一天来也不熟啊、 哦， 他就坐那儿也不好意思说。也不好意思，完了，一听他说，我说默默，咱下地走一遍。好、哦，他觉得能够下地了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，终于干正经事儿了。但其实我们可能坐在聊的时间 才是正经事儿， 对，才是就是最关键的事。 哦， 因为 你们那个沟通不是聊本子是吗？是基于本子之外就瞎砍呗。 对，因为包袱都是瞎砍出来的，也没有说现想我这里就能想出一个什么包袱，这玩意儿都是一刹那的事儿，就是啊，觉得哎，这个点不错，对，这个点不错，记下来。所以每天就是坐着聊啊。对于下地排练来说，可能一 因为默默也是第一次演戏舞台剧，所以他更渴望的是多排练多走戏， 对 啊， 他就觉得要像走台一样又熟悉熟悉，因为他是做舞台演出出身的嘛。 对， 但你们就是演这个幽默喜剧演多了，就是那种非常随意的就能抖出一个包袱来，有些时候上台可能每一次都不一样是吧，抖的包袱， 对， 就没有规矩了那种感觉。嗯， 一开始他们没来的时候我们确实有点害怕，就说因为 不适应 大明星嘛，你说他演的不对了，你跟他说完了他可能理解了，但是他没有改过来， 嗯， 你再说你会觉得合不合适，你会觉得哎呀好不好，就是这样一来二去你会有负担。但是见到他俩之后，先说吴莫愁展现出来的时候，你就觉得他是跟我们是一路人，他跟我们演戏的方式是一样的啊，这个就好办很多了。完了到了宝哥这块来了，那就是从小在磁带里见到的就是从小在磁带里见到的人，你就会你第一次见到他你就会觉得有点畏惧啊，有点紧张，但是他真的是一个 平和的老大哥， 完美的男人，完美的男人。昨天我们还去他家吃饭， 对， 张罗我们说，他说他想我们了啊，我们就觉得哇塞，这句话真的暖到了，就是他真的是一个没有架子，他觉得他来这儿他也是来学习来体验来感受，你说什么样就是什么样，你觉得是对的那我就按着你来。所以在排练的过程里这些东西我觉得没有了，就是那种顾虑就没有了，一点都没有，要比我们想象的好很多，到最后呈现出来的东西也会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很多。 多少次的决斗和命运都不曾退后，握紧了拳头换不了手，终究也成功脸的石头。 老师在里边还会饰演角色吗？还就是一个创作歌曲？ 现在来讲都是音乐总监这一块是他负责。然后最近他一月份来看戏，看完戏之后，昨天开会，因为我们过完年之后还得再改戏、再调整。然后听我们的领导说他看完戏之后有点蠢蠢欲动。 对，他就是一个特别能够放得开、魅力四射的一个人。 对。 我觉得他来演应该会有一种特别的感受，所以我觉得他肯定会有点寄养啊，寄养难耐，想去试一把。 因为说百场的时候，一百场的时候，可能哈林老师想去台湾巡演一圈，然后可能他想借那个机会的时候去感受一下孙悟空，感受一下他的自己，因为他认为那个孙悟空就是他自己。就因为什么叫嘻哈游记，就是《西游记》的哈林版， 而且我听说这个音乐创作了耗时有两年吧，是不是？ 对， 也是哈林时隔四年半才推出的一个新专辑，对他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。 对， 那你们平常比如说排练，因为你们都要现场唱嘛，是现场唱吗？ 现场唱， 不是录好的，全是现场唱。 对， 那如果现场唱，会不会有一种状态是，就容易每一场都不一样？ 不会。 那就要保持这个状态嘛。 这也是话剧舞台 剧 的魅力，就是一百场肯定有不同的地方，这就是它，就是也是魅力。 说错词儿了也是不同。 对， 我还挺想问你们，就是演喜剧的，因为你们平常的包袱都特别好笑哈，你们有过就是说错词儿的时候吗？ 当然有， 有， 当然有。有的时候吧，就像宝哥一样，就是他演的时候，他刚开始都是有一个过程的，可能前五场他是紧张，到了后五场。他可能慢慢适应了，到了第十几场的时候他就已经放松下来了，然后就可以在台上游刃有余了，到了第二十多场的时候，但是他没有体验过说错词儿或者是 笑场这种感觉。当他终于体验过了一次之后，他就受不了。 是 的，这个得，这是他跟英哲的故事。 啊，英哲，唐僧的对手戏嘛，跟孙悟空来。 对，我主要是那场，我突然嘴打飘了，突然的就是那个词儿说的就完全不在调上，说话不在调上，你可怕吧？然后就导致。我俩就看我跟宝哥，我俩对视一眼了以后，我俩谁都忍不住了，然后 就笑场了。但是观众是不是认为你们就是故意这样演的？就他可能看不出是破绽， 对，看不出来。 然后下面也跟着你们一起笑，嗯、 对，反而笑得更比我们还欢实。我俩就，哎呀，就怎么办？然后最后跟宝哥第二天再来了以后，重新再对了一遍词，然后再认真端正一下自己的态度。我们俩，嗯，好， 第二天依旧笑， 依旧笑。对，反正这个是挺愉快的一个经历。 就有些时候，我觉得演这种现场的话剧，最大的魅力就是在于它的不可预知性。 对， 你可能每一天的状态虽然都是同样的人、同样的角色，但每一场都不一样。你会觉得跟对手每一场都有新的火花要碰撞，是吧？ 嗯。 所以不断的这样，才会有一种让你很难忘的回忆。 昨天宝哥还说，他说他演上瘾。就是因为这轮演完了，可能后头他不会一直跟， 嗯， 偶尔可能回来演两场，偶尔回来演两场。他说他演上瘾，他觉得，哎，你们什么时候再演？我说可能四月份。他说那我回来演两场啊。我说行，我说也行。 嗯， 你什么时候演？你想什么时候演就什么时候演。他会觉得，他也会觉得，哦，可能咱们现在停了休息的时候，他在家晚上7:30的时候，可能这时候我应该在化妆间里化妆了，我应该跟兄弟们在一块聊聊天了，结果现在我在家喂鱼呢，他就觉得特别空虚。就是他已经形成一种习惯了，就是对于我们这几年一直在演话剧的人来说也是一种习惯。 对， 就是每天到了7:30觉得自己没在剧场，就是浑身有点不舒服， 觉得很别扭啊。 对， 少点什么啊，生命的一部分了。舞蹈再聊聊呗，第一次做导演啊，什么样的感受？过瘾吗？ 嗯，过瘾吗？就是要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复杂。 嗯， 因为之前我也是演话剧，而不是演音乐剧。 嗯， 但音乐剧真的比话剧要难好多好多。从音乐、舞美、舞蹈上，它就要比话剧复杂很多。然后，所以第一次当导演嘛，就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扑向你一个人，就是所有人都是在问你，这里怎么解决，那里怎么解决，这里怎么解决，那里怎么解决。但是我觉得我唯一的好的是有他们这帮人。其实对于导演这个名字，我觉得后头应该有很多很多人，不是只有我一个人，只是说这个事儿可能是我张罗大家伙一块干的。对于导演这个词儿，我觉得真的不止这一个人。所有人都在做导演的工作，只是到最后咱们定夺一个方向怎么走。我们包括哲哥，包括海宝，我们都是一块在干这个事儿。哪个地方出现了问题，哦，你去帮我干这个，你去帮我干那个，所以都是大家一块干出来的。一个人想当麻花的导演真的太难。 嗯，最大难度。 所以，开心麻花的每一个导演都是有人格魅力的。 他都有自己的风格。而且这个戏也是有他的风格在的，是吧？ 对。 觉得最难的是什么？ 最难的是，我觉得最难的当然应该还是创作的过程。创作的过程是最难的，因为一熬就是一两个月，就天天，我们天天都是在公司待到3点多4点半夜，完了回家，然后中午再来，就天天这样两个月，完了就熬的大家最后都。确实，却有点变样了。大家都就确实很辛苦，但是每天也是嘻嘻哈哈，嘻嘻哈哈。这个痛并快乐着吧？ 对，演上出了以后不用熬夜了，还挺渴望那段时间。 嗯， 对，因为大家在一块确实挺开心的，就是创作呀，每个人想着自己的包袱，还想着对手戏上的包袱什么的。 剧本因为它是重新改编的嘛，所以说这一次是不是改了好几轮？比如说第一轮改完了，可能后面又要调整，又要改，是这样的吗？ 对， 海宝老师 之前就改过，在第一版首演的时候是在深圳，深圳之前我们就反复的，就是已经洗刷很多遍了，然后深圳完事之后，我们总结不足。还有看哪儿能还在延展，然后回来又改。 又改完之后，然后在北京演的过程当中又改，然后现在是演完这一轮中间休息了，然后我们还要再改到明年，然后把一个争取更好的一个展现给观众，就是在不停的改，这个东西就是 可能接下来的日子可能还得再改三次四次，就像爷们儿一样啊，音乐剧和话剧的朋友，就像百老汇的音乐剧一样，他可能是改了十年啊，他可能改了十年五年这种才能到百老汇的阶段，去纽约去百老汇在那儿驻场演出，这音乐剧的过程一定是在一直改，就包括爷们儿也是一样，爷们儿改了得有 好几年，我感觉 对五版，它还不是一次两次。 嗯，所以我们也很期待，这是第几次上演了？ 第一次是试演场，就是希望去看看这个东西立起来是什么样，然后也是跟深圳分公司那边合作，然后去试演了七场。 这一轮是在什么时候演？ 这轮是在四月初，四月初，三月底四月初，在世纪剧院。 嗯，为什么选到世纪剧院？ 这回的这个舞美啊，灯光这块是麻花有史以来 投资的 最贵， 多少钱？ 真的最贵的啊、哦！ 能说吗？ 哦，对对， 百万以上了 啊？ 什么？八万以上？ 百万以上？ 百万以上？ 百万以上都不止了， 不止啊！ 特别 哇，一部话剧、音乐剧，百万以上都不止。 说个灯 吧， 说个灯， 很昂贵的。 嗯，不，因为这回是。加入了多媒体，有投影，因为世纪剧院够大，它1700座，然后它舞台的纵深要长，所以你背头打的距离要够，这个对于很多的剧院它的纵深如果没有那么长就演不了，这个是很受限制，但是我们觉得是对于一个没有做过这种多媒体麻花，在麻花的舞台上没有做过这种多媒体的这种感觉的，所以我们一直坚持说一定要做出来，然后包括舞美、灯光、音响，所有的都是新的。这个确实花了好多钱，我当时听完我都惊了，我说这我 这首次当导演就大制作 啊，我说这我要没做好， 压力太大了， 赔了，我说怎么办？完了，他们说没事没事，完了。 但是首轮演出就是年前演的那一场，应该说效果还是蛮不错的，是吧？你听到了一些反馈吗？ 可能在我这块就是也不是那么的100%的相信，大家都觉得我去了公司，大家都说哎，听说不错啊，听说不错啊，就首演之前都是哎，听说挺好挺好，我就觉得大家好像是在哄我，就觉得大家是在 还没有确信，内心还没有确信， 安慰我就觉得哎呀，都说挺好，都是挺好。我说别，真的可能不至于像你们想象那么好。但是对于慢慢，大家都认为是这样，我就觉得哦，真的，可能是这样，要比我想象的要好。 而且其实我看到很多网友说咱们里面的歌特别好听，说孙悟空和沙小妹对唱的那个感情戏的那个歌曲特别好听，都想让你们赶紧出专辑。还有人说非常的魔幻，他的舞美啊、演员也非常的专业，唱跳俱佳的这种舞美是多魔幻的感觉呀。 因为他有多媒体，他会把一些魔二代那边的一些场景，就是一些像地下工厂，废弃的一个工厂里头那种感觉，它打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个，因为它是动态的，你像咱们演的话剧都是一些景片子呀、实景啊、吊杆这些东西都是一些静态的，所以它会看起来让你有冲击力，包括歌舞的时候，它的投影打出来的都是一些非常酷炫的一些东西，包括你取经回来的时候，那些展示出来的《西游记》它路过的那些9981难的那些场景，那些都是经历了好长时间跟多媒体的斗争， 斗争， 多媒体老师们的斗争，就天天改图，天天改图，觉得这儿不行，那不行，这不行，那不行，那我斗争了得有2个月吧，然后呈现出来现在这样，但是还得改， 还得改， 还得改。 我发现其实舞蹈还是一个就是挺完美主义的人，就你要求的东西一定是特别特别完美的，就不能出任何问题，就我觉得不好立马改，觉得不好立马改。 我还真的是一个希望它完美的人啊， 就是可能做不到完美、嗯、但是我真的是觉得如果这里很别扭就觉得难受。 咱们接下来在北京演出完的演出计划是什么呀？ 会去巡演， 嗯、 去外地巡演一轮。 都去哪些城市 啊？像南京啊、西安呐、啊、银川呐、啊、武汉啊，然后合肥， 嗯， 太原、兰州，就这一圈。 全国巡演啊？ 对。 啊，那下一次登陆北京是什么时候了？如果错过了三四月份这一场之后， 应该在这个期间，如果有大的档期，就会在北京演。 就是说，如果在三四月之后全国巡演的时候有大档期，还会在北京演。 对， 嗯，还这些班底吗？嗯、我们如果想看到莫愁，想看到沙宝亮，想看到， 会的，我觉得会的，因为他们俩都其实都很想， 都很配合， 对，都很想演，就是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 工作， 他们的工作当然要以他们的工作为主，然后他们要是闲下来了有空了，他们就会回来演。 我们也很期待啊，这部开心麻花版的这个后西游题材的音乐喜剧《嘻哈游记》能够快点跟我们见面。我觉得应该是年后的首次爆笑来袭。嗯，祝你们演出成功， 谢 谢， 谢 谢， 谢 谢， 谢谢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演艺群会，我是一丹，接下来是听听弹耳朵。 这根本一口吹散，不愿你不为个痛快，还是蜃楼虽然虚幻，一起来玩。 Oh yeah！ 三点四十当成灯光，天山掌声不爱平凡，一枪这枪也会反转，我就是狂。 呼吸们，哦，就喜欢讲不完，哦，到处放呼吸们，呼吸们，好喜欢，哦，到处放呼吸们，哦，早晚就十天堂，哦，到处放呼吸们，呼吸们。好喜欢花呀，其实没那么难，有些不服欢迎来战，你我不过一念之差，来玩，祝你的队友也去安葬，关过要难过当成闯关，人生苦短就这一场，必须好玩。吼，到处放呼吸们，吼，就喜欢讲不完。好喜欢，哦，到处放呼吸们，哦，早晚就十天堂，哦，到处放呼吸们，呼吸们，好喜欢。